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嚟啦，咁啊搞好耐啦，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哋嘅直播问题啊，咁啊 YouTube 嘅直播咧，唔知做乜鬼嘢咧，咁啊俾人 block 咗 IP 喎，唔知做乜嘢喎，真系 吓，搞到我都唔耐烦咯。 你知啦，我哋系好咩噶嘛，我哋 好心急噶嘛， 我哋亦都好温和啊嘛，好温和理性啊，冇理由即系得罪啲咩人噶。 你知啲敏感时刻嚟噶嘛？ 系嘛，即系咁啊，见唔到我哋样啫，咁我哋声音犹在嘅。 我哋 YouTube 睇唔睇得翻我哋个样噶？ 睇得翻，因为我哋就录影，我哋而家做紧录影，咁啊变咗就 YouTube 咧就去唔到，咁所以咧就只能够用我哋 through 我哋网页咧就去听我哋嘅 live 啦，咁样样。咁我哋仲有 live 嘅，只不过冇咗视像嘅 YouTube live 咁解啫。 应该补返 ,ok, 咁啊嗱就去到呢度啦，咁头先呢你係咪想讲嗰、那个咩即係嗰个建制派啊，即係嗰、那个佢哋自己做嗰个民调呢？ 我就啱啱收到啊 Peter 兄啦，就 send 俾我同你嘅一个嘅香港研究协会。嗱，我觉得呢、這个今次我觉得係有机会係 fake 我哋囉。因为系完全咧 ，fake 嘅意思系假定系真先 ？fake 嘅梗系假啦，即系 fake 啊 ，fake 啊，就系例如佢港岛嘅排名嘅名单，叶刘唔出奇啦，王维基、陈淑庄、张国坤、何秀兰、郭伟强、许志峰， 咁啊呢个令到你抉择啦。咁 我话好难搞嗱，佢唔系小 sample size 嘅，佢系5000个 sample size 嘅， 都系话五千， 系啊。同埋佢做嘅时间呢都系同民主动力差唔多，唔系佢系9到9月1。 咦唔系唔系唔系唔系。佢 sample size 系只得2188个人嘅啫。 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相对 update 好多嘛，你29号到9月1嘛。 系最新嘅呢、這个就系。 系咪啊， 但你 我比较过佢上一次做过去嗰10日嗰个呢，我就系睇一个嘅基准就已经知㗎啦，睇超级区议会。因为你做超级区议会嘅时候，佢做5000个， 系 民主动力嗰阵时候咧，即系赞助呢个港大民调，依然系做紧1700个。佢超级区议会嗰个比例系差唔多嘅，但系因为你民主动力嗰个一去到嗰个区咧，个 sample size 系细到阿妈都唔认得嘛。 但系去到九龙西咧，嗰个结果就好令人振奋。 九龙西又黄毓民出 咗局，但系都系同刘小兰即系争0.3。 叮当码头 系啦， 但系就话尤慧晶入到局， 系啊。 志远紧随杨黄毓民之后，即系排第7， 但系3.9都争好远啊！ 九龙东就唔使讲啦，即系谭文豪、胡志伟、柯创盛、黄国健、谢伟俊呢个唔需要讨论，因为区点差唔多系。新界东咧就长毛排第10， 出局啱啱出局，就同呢个方国山咧争0.4%， 所以你唔系 邓家彪竟然入去，邓家彪好 hea 嘅，不嬲都系大落后嘅， 唔系，但系因为咁。你最惨就系点呢？无论梁仲恒、容海恩、林卓廷、李子敬、邓家彪、方国山、梁国雄，甚至乎范国威、郑家富，其实都喺五差范围里面啊嘛。头先我由梁仲恒开始读起嗰个比率系 4.4， 杀到去郑家富系3，点搞啊？ 但系佢陈克勤呢就8.6啦。即系陈克勤就系第3啦，梁仲恒就第4啦。咁三同四系争0.4%有多嘅。 跟住佢哋新界西田北辰、陈恒斌、梁志祥、尹兆坚、何麦美娟、郭家麒、郑松泰、李卓人、何君尧、冯检基，我冇数漏，1234567891，即系冯检基第10，阿明就11，但系你又系最后尾嗰5-6席啊，由尹兆坚开始嘅5.9%杀到去阿明嗰度3.1啦，都喺五差范围里边。喂，真系大剂喎！咁搞法，你都系睇边个铺系坚嘅，即系而家咁搞法，真系你结合睇又唔掂。 唔系咁，梗系信呢个民主动力啦。 唔系，但系民主动力嗰个好长时间啦，你唔知佢个问题就系 十日噶，横跨。 喂，大佬啊，你由21号到9月1号， 变化好大噶， 先至做到5000个出嚟。 唔系咁，所以如果你话唔系， 你谂下，如果我哋将嗰11、12日啦，系切开4个阶段嘅时候啊。喂，你隨時要睇後期嗰啲先係可以作準㗎喎、哦。因為你日日係選舉論壇緊㗎嘛，日日有醜聞㗎嘛，日日有新嘢發生㗎嘛。喂，呢下嘢先至係令到好多人難抉擇啊。 所以阿馬岳今日我同佢傾電話，佢就話咧：喂，你唔可以淨係睇即係民主動力嗰個噶。你好似我咁咧，就係將民主動力嗰啲 data 咧，係拆翻出嚟啊！過去嗰十日，睇下邊個有上升嘅軌道，邊個有下降嘅軌道。如果你拉一個所謂嘅平均數咧，我哋叫咩啊？英文叫 mean、 average mean 咧，其實你係出事嘅喎。 嗯， 佢咁樣提我啊， 都啱噶，都啱。 佢話我，即係佢話佢啊，唔係我啊。佢話佢當年喺民主黨做 PO 呢個，因為佢係專家嚟噶嘛，做 PO 噶。係 佢喺民主黨做過研究主任㗎，佢喺民主黨即係未入學術界之前啊， 未去 喺民主黨做過㗎。 佢話我三日就已經做八百個 case 啊。我話馬，我今年係2016年啊，你嗰陣時係1990幾年啊，大哥。當陣時個個用緊家居電話，亦都唔係咁多滋擾嘅電話。我話而家屋企響嘅電話我都唔聽啦，九成係廣告嚟噶嘛。系咪？我都唔知道问咗咩人。我话真系，我完全咁。佢就话你一定要谂最近嗰啲嘅调查结果。问即系所以咧，香港研究协会如果佢冇 fake 我哋嘅话咧，佢呢一个系由29号到9月1号嘅咧，你不可以不参考。即系大镬，但系咧大镬在于佢嘅结果系完全同我哋倒转啊！ 系你， 尤其是最后屘嗰几席啊，真系惨！ 你见到陈云啦，又系啦， 陈云就出咗嚟出局啦吓。 但系陈云出局唔出奇，佢解释过个理由俾我听咧，就系话咧，佢话你有冇发觉咧，叶普成嗰啲全部系 overrate 咗嘅。 嗯， 点解咧？佢话因为咧，佢话星期六、星期日咧，好多宅男留翻屋企啊。 嗯， 即系你同我啲咪出街同人食饭噶嘛，因为睇戏噶嘛，好少自己部喺屋企噶嘛，点会听个电话噶？就算有电话响都唔听啦。佢發覺咧，葉普成嘅鋪咧，一過完週末同埋週日咧，就冰冰棒棒上嘅啦。佢講嘅，我冇再 check 啦。 咁我就冇咁詳細download 翻啲 raw data 喺度研究啊。 咁你佢係做呢一範嘅評論啊，大哥佢梗係要全部熟啦。佢洗曬所有選舉論壇添，邊個好邊個唔好，佢如數家珍話幫我聽啦。 係真係受苦啊！真係大鑊啊！真係每個論壇都睇一次，真係大鑊。 個個都聽曬啊！邊個？可能個個都聽曬陳區華齋，個個益有進場喎。可能 是我而家最担心呢个问题咁。如果今次佢呢一个好似过往的经验咁，香港研究协会咧系冇 fit 我哋嘅话咧，你跟住民主动力嗰个气泡咪扑街。 嗯， 正如今日啊，我落 lift 嘅时候啊，啱啱点解撞到一个咧？啊，好忙啊呢几日，我系我麻麻地嘅啫，我都系搞下广告嘅啫，屌啊，即系搞下搵佢广告啊。投边个？你喺边度住先？港岛哇，睇好大镬。佢识嘅，佢净系话。 嗯， 喂，我投許智峰就好穩陣，我投何秀蘭掛埋一對五，我哋咪大鑊？你搞咩咁多人出嘅？你哋大佬，我真係點揀啊，大哥？我哋咁佢咪跟住話，如果你係我點投？我真係唔識答啊！ 其實呢個就正反映咗而家香港個比例代表制嗰個問題。你而家今香港而家就唔係行緊比例代表制，係行緊呢個多議席單票制。嗰、那個策略操作個空間就非常之大嘅，根本就係、 你共產黨 同好多時係同一個陣營之間互相去競爭嗰啲票源， 咪共產黨所以咪醒咯，將你哋即係支離破碎咯。以前單日單票制邊有啲咁嘅懸念啫？ 你係向中間靠攏嘛？單日單票制， 跟住你第一個政治嗰、那個係有趨同嘅傾向， 係 係嘛？即係政策上， 因為大家都要 爭 中間啊嘛，係啊， 係咪？ 你而家係成個群眾博弈啊！而家喺度玩緊， 你冇大黨撐腰，你根本就唔使嘅。所以你不如專心喺搞黨外鬥爭算啦。 咪再加上最緊要問題就係無論建制派又好，即係你民非建制派又好，佢嗰個碎片化都越嚟越嚴重啊嘛。以前工聯會同民建同一條飛嘅，掛兩個標誌出嚟嘅一齊，而家都分開咗啦。 所以呢個咪就係爺嘅分而治之嘅策略咯。即使喺泛民裏面你自己打生打死嘅最好啦。我建制派都分幾檔啦， 係啊， 等我容易控制。 係啊， 點解會出到何君瑤走去對抗呢個法叔陣營啫？係咪搞個笑話出嚟啫？喂，所以你睇完呢一个铺咧，我真系好担心，因为佢话晒都系29号到9月1咧。虽然你话做2000个，2000个碌好犀利噶啦，即系个误差系相对少好多噶啦。因为你每区起码有500几个啊嘛，大佬。就算你民主动力，你做到1万个都冇用噶。你由即系2个月之前开始做起，大佬攞个平均数咩意思啊？ 嗯， 我要谂下呢个道理又啱。你所以你结合埋港大听日嗰个咧。你攞埋最後尾嗰日嗰啲 raw data 喺邊個升緊邊個跌緊咧，你又知道發生咩事？正如黃毓民其實危險，我想先想講呢個區先。原來狄志遠咧，而家咪同佢差唔多係叮噹碼頭嘅。 嗯， 狄志遠咧，每日個 raw data 嘅數據咧係1234567890咁去㗎， 係一路升緊嘅，即係證明咧，我之前收嘅風係冇錯啦。就係話阿爺咧，係將梁美芬同埋蔣麗雲嘅裝腳飛咧，已經係逐步移過去俾佢。如果唔係，點解會狄志遠無端端喺差唔多 last moment 嗰時候宣布參選啦、啊？因為佢覺得偷到雞啊嘛，今次偷到第三隻雞啊嘛。咁如果你而家咁嘅形勢咧，黃毓民就好危險咯。调翻转头，我睇嗰啲 raw data 咋，老实讲，我真系冇乜客观嘅数据，又冇落过区，亦都冇接触过啲居民。但系你狄志远咁嘅上升走势，黄毓民嘅开始向下嘅走势，跟住两个叮当码头。如果用马岳嗰个讲法，就系你要睇嗰个 rolling 最后个阶段嗰个走势咧，就已经可以判断得到嗰个形势嘅话咧，佢就真系好大镬。因为嗱，四只我哋觉得好稳噶啦嘛，毛孟静、碧云邪神。搭呢个蒋元秋加蒋丽云，狄志远顶埋一只，哈，掂啦呢次，咁我哋真系即系扫黄成功啦呢次， 嗯， 但系要点做呢？当中有啲泛民咧，即系我就唔好意思讲，你真系要弃保， 要弃保啦， 系咪？ 嗯， 包括大家好熟嗰位 大将军啊，你咁讲， 点搞？ 吴文远其实唔知吴文远啊，你甚至可能系呢个冯检基啊， 谭国桥你讲。 谭国桥，我应该系冯检基，因为 唔系其实文 协仲低过谭国桥啊，喺新界西。 其实文协咧系一个系要灭党噶啦，其实你谂下，即系你而家阿边个即系跨区选， 即系我又觉得，因为阿文协 冯检基而家其实佢都系喺安全线之外噶嘛， 系啊， 咁 佢系机会较低啊， 系啊， 佢系新界西里边。当然有啲系低到成系零啦， 咁啊 几 大镬！嗱，你即系呢个古仔又话俾大家听，即系又倾又砌嘅下场系啲咩啦？即系原来你主张温和咧，其实你就会落得一个灭亡嘅下场嘅，其实系 吓唔系？狄志远咪话俾你听唔系咯？ 狄志远嗰啲唔系温和嘅立场问题， 狄志 远人哋调票过去嘅问题啊嘛，龙哥。 狄志远佢直情系做鬼啊！喂，阿冯检基有冇试过系俾人哋召信去北京吓，走去同嗰啲护法倾偈嘅？然之后走落嚟劝返你自己嘅政党，叫你即係待住先㗎。佢未至于衰到咁喎。 所以佢有 credit 㗎。 啊。 佢嘅利用价值唔使㗎，狄志远。 你咪嗰陣时啊，阿李永达屌鸠佢㗎嘛。 係囉，连李永达都屌鸠佢。 啊。 佢几大镬。 即係你冯检基未至于行到呢一步啊。 唔敢行啦，因为入过一次临时立法会啫。但係有一样嘢就係、是。谭国桥今日有人话帮我听咧，即使佢做民调做到最后尾，上次咧佢5%都好啦，佢最后系 turnout 有8%，佢30,000+飞嘅，输几千飞嘅，你真系好难。喂，佢大佬佢真系有十几个区员喺度噶，个、 啊、 问题就系民调，你可能而家反映佢嗰3%。是因为佢到时佢就全部蜂拥落晒去嘛。 但是咁样讲。 唔系你有3%,OK, 即系其他人有5%，但你只能够动员到3%，但佢3%佢真系动员晒嗰3%出嚟嘛，佢可以佢有装 佢 嘅话。 仔呢其实佢指嗰啲佢嗰啲数呢民调应该count得到，因为佢都系大妈票嚟㗎嘛，大妈票系留屋企听电话㗎嘛，其实系。 咪所以就系奇怪囉。点解成日懒泥扶唔上壁呢？我见到佢真系大哥即系我哋扫黄嗰啲就好急啦。小丽冇问题咯，我觉得系咪？即系但系你唔好唔投啊！屌你乜你咪小丽冇问题。 系啦，小丽 条仔又死嘅大佬。 小丽都有变数，因为佢呢个礼拜咧又真系大王吓、啊，即系关公灾难，即系无端端又话即系捐一半人工出嚟吓、啊，跟住然之后就话等于同你啲老人家同甘共苦啊。跟住阿边个啊？民主党以前嗰个党工系嘛，即系出 post 就系话好 Q 庆。我见到好多左交都闹，连阿孔令瑜都真系 like 嗰个 post。 唔关我事啊！屌，关我咩事？甩唔甩？ 咁所以其实今次真系坚捞啊，大佬！即系如果唔系佢搞呢镬嘢咧，佢都几稳阵啊，系嘛？即系我见佢即系 唔系我觉得我哋嘅目标好简单，即系花生台嘅听众、啊、或者即系听开我哋扫黄系第一优次，其他所有嘢咧都系可以分。 唔系，但系咁讲，我哋都要咁讲，即系如果你系九西嘅选民嘅话咧。我哋系劝你投俾阿尤伟、阿小丽老师嘅呢个系，你系起码系确保，即系你系有个 alternative 啊嘛，你冇郁文，你要有个替身先得噶嘛，唔系你起码有个替代品俾你先得噶嘛，而嗰样嘢，喂，你系觉得说服到你系一个可靠人选嚟嘅，咁我觉得小丽系可靠嘅，喂，你都识佢，我都同佢接触过啦，系咪喺台湾嗰阵时，即系。佢即系讲真，可能佢会有时有啲公关，有啲关公咁，但系即系呢个唔牵涉到佢个人嘅 integrity 问题。即系你相对于郁文啊， 喂，完全系两回事啦，系咪？ 冇乜杀伤力啦，起码即系如果佢真系鬼，真系契弟，即系你要发现到问题，我哋要砌相对容易好。 吓、啊，你即系你可能有时有啲即系唔系咁聪明啦，即系你嗰阵时你话以前你自己出个 post 就话啲人用 海绵体， 用海绵体谂嘢咁样样。喂 ，image 呢样嘢，其实讲真，我觉得佢讲真话喎，讲真。喂，你话俾我听啊！喂，我做咩要投阿游慧晶先啦？我如果唔系因为游敏，如果唔系因为海绵体作祟嘅话，我做咩投佢啫？啱啱先？喂，冇着数啊！喂，第一， 我去过两场论坛，我发觉咧，我都会留意下游慧晶究竟靓定唔靓，证明我都用海绵体谂嘢嘅人都系。即系我都会特登留意一下佢究竟系即系个样系咪真系咁靓？ 唔系，即系你系 即系从八卦又好，即系从呢一个嘅即系花生嘅角度都好，又唔系啫，系嘛？ 唔系即系 咁，你要攞佢同梁比分真去比。 唔系你睇下你同咩人比？ 做逼问邪神， 你睇你个选区全部都大妈嚟嘅。喂，你搵个正常啲嘅样，你摆落去。 喂，所以我想总结一样嘢就系、是、咧，嗱，今次嘅扫黄嘅行动咧，我哋基本上咧，我觉得系即系近在止步。即系两嘢就可能有机会。如果我冇估计错，我收嘅信息冇错，阿爷系调紧啲区俾狄志远嘅话， 嗯， 我哋唔使谂噶啦，系五席已经霸咗，剩翻一席。嗱，所以我解释到黄毓民咧上个礼拜嘅行为，我唔知道有冇同你哋讲过，佢一话唔出席咧，捞嗰个论坛嘅时候咧，我话危险啦呢次。过往我曾经同黄毓民接触嘅经验咧。佢突然之間唔見咗幾日嘅，跟住佢諗第二個方法翻嚟嘅時候，一嘢反擊嘅，啊果然俾我噏中。你以為佢攻擊青年新政係一個戇居嘅策略咧，係錯嘅。我完全計到佢條數，後屘我諗清楚，一轉移視線。嗰陣時候大家嗌咧最大聲係乜嘢啊？一票不投黃毓民，一票不投葉普成啊嘛。差唔多系民建联最无耻嘅，起码喺我哋嘅世界里边咧，系完全系最响亮嘅口号。一转移咗视线，攻打梁天琦，佢有两个作用。除咗转移视线之外，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箍紧翻所有本土派嘅票，一票不留俾呢一个游慧晶。 而且话你游慧晶啊，同埋即系梁天琦，包括和梁天琦在内，所有人都系正棍啊嘛。 反骨，当日我支持你，喂，老实讲，如果我就搏噶啦。喂，阿哥， 即系如果 你嚟抽我水啊，当日你阿哥嚟抽我水啊，你黄毓民，喂，你唔系见到我哋掟砖，你会走去够胆撑梁天琦？你讲嘢啊！ 但你见到梁天琦同埋阿游慧晶嘅嗰个反应、就是，就系无论阿何志光或者其他人系如何喺佢哋面前讲教主嘅不是，佢哋都唔敢回应啊嘛。咁发生咩事我唔知嘅呢、這个真系 扮啫。 但系咁讲。佢 喂，你唔好话本土派咧，即系无论老中青三代咧，系有少少权谋嘅人嚟嘅。梁天琦又好，黄台阳又好，系醒目仔嚟嘅。你谂下嗰日做 Facebook 直播嘅时候，哇！我一睇，唔系渣啊，咁快惯低，又话沟通误会啊，成成。第二日净系影张相啫。话支持港岛区唯一本土派，即系到此一游咁啊，大佬。 夜撑咯。气撑咯，所以咪 你串我啊嘛， 所以咪得罪咗无妄斋咯。 跟住你咪写一句嘢喺度咯。 佢有 跟住就 阿萧炎已经讲过啦，佢嗰段即系古文系、 這個、 即系讽刺啊，黄毓民系秦始皇啊嘛，系咪啊？ 咩间间呢个 六国论？间族客书， 间族客书。咁佢就话唔系，即系其实佢咁讲啦。喂，即系大佬，即系呢个你听翻呢个匪类都讲过噶啦。咁佢就话喂。你其實你心胸廣闊啲係咪？即係你唔需要在意一啲即係嚇，即係、啊、一啲小嘅利益啊！我哋即係要海納百川啊，咁樣樣之類。 哇！呢句一句詩可以包含好多哲學概念嘅，原來、啊、即係要讀下啲即係。 咁間諜書都好出名嘅，其實本身都。 係咪？我唔識，我真係未聽過。 咁當然佢引到出嚟係叻啦，係咪？可能都有即係後面有人教路啦。咁但係本身即係阿梁天琦本身都係叻仔嚟嘅，咁呢個我哋唔能夠懷疑。咁就。你要见到就係话你成梁天琦其实係愿意即係永远都系嘅。即係佢係锐者避其锋。你明白 即系阿郁文佢咁样去做，喂，你估佢唔知佢拢嘢咩？ 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我哋一熟悉呢一个游戏规则嘅人咧，熟悉个黄毓民嗰啲嘅政治权谋嘅时候咧，除咗知道佢会唞一唞，再即系谋定而后动去反击之外咧，其实你睇到佢个轨迹喺边度噶？佢不断喺度制造紧一个敌人俾佢自己嘅支持者去打咁，系咪？喂，老实讲。何志剛用一個恐怖分子 ISIS 嘅襲擊方法咧，其實佢打佢個措手不及噶嘛。 但係佢唔係冇，佢冇對策噶。 佢有，咪所以就係用利用梁天琦走去幫尤慧晶企一次站呢樣嘢嚟喐佢咯，話佢冇義氣咯，話佢反骨，就係佢哋最叻，因為佢呢啲係最容易聽到入耳嘅嘢嚟。 因为如果咁，其实背后反映咗一样嘢咧，就系、是、好多支持尤慧晶嘅票咧，原系唔稳阵嘅，即系阿郁文一叫翻锁翻啲票咧，佢啲票翻翻去郁文嗰度。 但系唔系， 系咪咁？ 如果你香港研究协会呢一个咧，尤慧晶依然系企稳嘅， 系 企稳喺六名之内，我真系唔知道信唔信佢，我真系大鬼镬，同我哋嘅预期咧有少少有差距。 咁所以最后一席咧，即系其实系四个人混战 啦， 刘小丽、郁文、狄志远同埋阿尤慧晶， 唔使都混噶啦， 佢混噶啦。 你我讲咁出，你都唔明啊？调紧啲装去啦，大佬你蒋元秋同埋阿梁美芬嗰啲好稳咁，系达到写噶。 唔系咁而尤慧晶， 你仲话佢争？嗰五席已经系稳咗。我而家告诉你一样嘢，最后尾一席就系尤慧晶、黄毓民搭刘小丽。 系刘小丽， 大家清楚个局啦。 刘小丽都相对稳嘅。 仲有乜嘢悬念啊？ 而家个状况其实就系要开紧大细边。即系旧就系话阿黄毓民要舍弃呢一个尤慧晶，然后自己攞翻个位啊！ 咁即系你都肯定三三开嘅， 你俾人 block 呢个 IP block 到你都听唔明我讲乜嘢，好笑。 即系你都肯，你肯定三三开噶啦。 三三， 正确啲嚟讲系四二啊？ 点解？ 黄毓民边边嘅？ 哦。 唔系咁你 咁狄志远嘛？ 唔系你有悬念嘅，你有悬念嘅，因为嗰个就你冇，你仲未计咩嘛？啊，尤不过尤慧晶就好难讲。不过尤慧晶个问题就系、是、其实 唔系，如果咁咧，真系五席已经系稳嘅话咧，咁尤慧晶嘅瓜嘅机会系非常之大噶啦。但系你话如果过去嗰几日里边咁样攻法，佢嘅论坛表现咁差。一个 MK 妹完全唔识嘢嘅女仔咧，你都可以投得到佢嘅话咧，我就觉得香港人好惊讶噶啦。 唔系，因为郁文好 Q 贱，大佬真系。你谂下，你嗱，你睇翻林依丽嘅现象先。林依丽其实佢喺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对住阿尤慧晶咧，即系唔系佢对住阿边个？佢对住呢、這个阿刘小丽咧，系客客气气嘅。你咪记得好似唔知捞定系边个嘅电视论坛咧？佢唔知抽到問阿小麗嘅問題，佢就話：我都唔知點樣問你好啊，咁樣樣。然之後，哎呀，你最近俾人拉啊，即係你賣魚蛋嗰單嘢點樣啊？嚇啊！之後會唔會抗爭啊？ 唔係呢個唔係重點啊，曹總。 唔係，但係佢而家轉得好急啊嘛。 林依麗嘅做法， 係啊， 開頭咧都係幫黃毓民側擊呢一個嘅尤慧晶嘅，佢攻得好狠嘅。小麗嗰個 point 咧已經係唔重要噶啦。 佢见到武器嘛， 跟住就开始就係、是、搞玩交，令到呢嗰啲论坛老实讲大家都想熄机嘅，跟住就喐返我哋。呢、這个係好明显嘅，就係、是、佢基本上喺度企嚟㗎嘛，黄毓民嘅企喺度摆㗎嘛，布个阵呢， 而九西有两隻企添啦， 李永汉、尤慧晶林依丽係随时俾佢摆喺度攻人㗎， 所以佢唔使自己亲身上阵㗎。系咪？佢已经有晒企喺度噶。 唔系，佢亦都知道，佢今如果亲自上阵玩泥浆摔角嘅话，其实输过系佢啊嘛。 你谂下，佢 post 枪同阿马宇生嗰段嘢上去，何志刚一喐佢，佢即刻发癫噶，话讲我啲女朋友出嚟，咪你咪讲咯，你请啦。我就因为听到你讲呢句说话， 佢话咩？佢咸。 我听日登全版广告， 佢话 黄毓民， 佢话咩咸湿土。 喂，乜所谓啫？而家我都唔系选嘅人，你想喐我乜嘢都得啦。 即系你都系何志光。 喂，我都系 ISIS 嚟嘅。 人人也是何志光。 我不是需要有一票嘅人，我系要零票嘅啫。系咪？你除非斩到我嘅啫嘛。屌，我而家落咗稿咯，所以我唔怕讲。系咪？我都晏昼我都唔敢讲嘅。听日全版广告，《苹果日报》招呼你黄毓民，吹啊！屌，大佬，而家佢最后一席， 系嘛？佢一跌出局，我仲唔踩多下落去，大佬我供一下。 佢同小 大佬我蚀本嘅，因为网友原来众筹嗰啲钱咧系唔够嘅。屌，我今日即系开大咗啊！本来话半版噶嘛，屌都系写咗咁多字，有咁多图，唉，算啦，全版。屌，原来计计下，原来我哋已经勾咗笔嘅。屌，真系大镬！屌，真系唔使担心，我顶咗佢吓，或者搵啲 friend 帮我顶啲咁样系嘛？咪所以我觉得九西嗰个局势咧系最微妙的。黄毓民而家用呢一个策略。是例如他讲大班那个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有点小鬼的。大班是一个好奇的。他找埋刘小丽吴文远去影相。什么意思呢喂任何一个选民投一票的阿哥。你想他们两个扣匀的。 那好大镬的。 跟住你屌大班。嗱，我覺得佢兩條友可能打龍通嘅。我尋日突然間忽發奇想，因為兩個我都對佢即係已經係好有即係另類眼光同埋有戒心嘅人去諗問題啊嘛。我唔係陰謀論，我覺得奇怪。大班喺最後尾兩三個禮拜咧，屌呢個話支持，嗰個話支持，嗰個話支持，報咩局啊，大哥？你咁咪搞到更亂？你話你每一區當我哋一個投票人咁，即係老實講，我係一個好唔政治正確嘅人。 唔係，我覺得陳太亂啲。 佢都系噶，唔系佢嗰啲有，即系我唔知道你系心软啦，定系还是系你自己背后有 agenda 喺度。喂，你俾人咁样睇到个形象，你一系就支持吴文远，你一系就支持刘小丽，点解两个出埋嚟，跟住黄毓民好似陪你做埋一场戏咁，喺度闹佢，其实就帮自己告急之余，其实我谂下奇怪的。喂，我政治正确嘅人，我就唔会话投两票人啦，戆居嘅咩？你自己入到去票站，你都系投自己嘅啫，系嘛？我系吸多个印咩？咁你梗系拣一个啫嘛？ 废票！ 喂，大佬啊，你估而家跑马有 pace 买噶？有 Q 买嘅咩？有三重彩买嘅咩？冇噶嘛！但系佢咁样嘅动作咧，我觉得咧背后咧都系有人操紧盘，即系郑经汉寻日嗰个行动，以为益你哋，其实系害紧你。跟住黄毓民配合一场戏，屌屌鸠你大班，奇怪。屌两条古惑佬，葫芦里卖什么药呢？黄毓民好简单嘅啫，闹大班，再巩固自己嘅支持，跟住你两个拆散佢，搞掂，拜拜，咁咪送翻呢个黄毓民上马咯。可能两个系做一场戏嘅，我有时怀疑系，因为两个都系奸佬嚟噶嘛，屌无不不落噶嘛人啊嘛，系咪？不过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好简单啦，即系呢一区都唔使点谂啦。即系如果阿龙你投咩？ 去到咁焗住投小丽老师嘅啫。 如果我假设系成立啊，狄志远系冇问题嘅话，系咪？ 你冇得拣啊！去到呢一区， 好，差唔多啦，话。 嗱，转头翻嚟讲陈云啊，屌，头先我都未讲。 系漏咗嚟啊，大佬。 好。